Starry, starry night. 元旦假期想带着爸妈去星级酒店吃大餐，他们总舍不得，想要答谢客户，他们总说没时间，想要宴请朋友来家里聚一聚，可觉得厨艺不精，没什么拿手菜。 别担心，享购电台为您带来了海天盛宴团圆饭，由谭家第四代传人王友俊老师亲自主厨指导，十二道精品名菜现做现包装，顺丰送餐到家，加热以后即可开席。拨打4007106101，4007106101，券面价值是1388元一套，而本档活动当中只要799元，同时还有一套寓意着六六大顺的青花瓷套碗和紫砂养生杯免费赠送。不过提醒您，今天可是